进入深秋后，虽说高温天气锐减，但早晚温差大，气温忽高忽低，不少朋友都出现了鼻咽干痒、皮肤干燥、干咳少痰，甚至口腔生疮、牙龈肿痛等情况，中医称之为秋燥，建议您不要随便用药，多喝水，可以在白开水里加入适量的盐或蜂蜜等等，还可以多吃梨、甘蔗、香蕉等水果，要是能够坚持每天喝杯瑞麟羊奶粉的话就更好了。 是的，富含了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且脂肪颗粒体积小，老人孩子都能喝。那今天全国享歌电台联合瑞麟乳业特别举办了金秋送祝福、瑞麟送健康的活动，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本档活动当中只要99元的单盒裸价，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840071068订购一个季度6盒羊奶粉，就多送一只购物小推车。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840071068。 您可别小瞧了这只手推车，它可不是您在超市里有买有送的免费赠品，它是钢筋骨架结构，是由双层加厚的牛筋布制作的，两侧拖轮采用的是耐磨度和承重度都较高的水晶轮。此外呢，还有一个座椅设计，平时买菜逛街排队累了，一拉一拖就有一个简易的金属凳了，承重15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成本过高，之前都是订购8盒羊奶粉才免费赠送，今天瑞麟金秋送福，订购6盒就能免费赠送，机会难得，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840071068。 手机尾号1401的朋友说了，说我妈身体不好，还在帮我带孩子，经常下午1-2点钟才能吃上午饭，身体怎么吃得消呢？听说羊奶营养高，吸收好，我也想给我妈订点试试。4937的朋友说，平时老公啊工作太忙了，经常开会出差，吃饭也没有定点的，所以啊我每天都给他包里面放2包瑞麟羊奶粉，携带方便，冲泡简单，营养又全面。 是。 还有0072的朋友说，我已经退休2年了，一直在坚持喝瑞麟羊奶粉，听说今天有小推车送，这天天买菜拎得好辛苦，有个手推车就方便多了。 是的，经常看到不少的老年朋友啊，买菜逛街甚至是晨练的运动的时候都会拖着一辆手推车。第一呢，因为省力啊，瓜果蔬菜柴米油盐装满一车能有30-40斤呢，平地上拖着轻松，爬坡上楼也不费劲儿。第二呢，是因为省心，防水防雨材质的牛筋布更无忧，金属拉凳设计更省心，但唯一的缺陷就是成本太高，之前都是订购8盒羊奶粉才有的免费赠送，那么今天打进4007106840071068订购一个季度6盒羊奶粉就可以免费得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840071068。 提醒您，本档瑞麟金秋送健康的特别版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加油了。 是 400710684007106840071068。手机尾号2653的朋友说，这天气啊越来越凉快了，周末带着家人和孩子啊出去自驾游，有个手推车就方便多了，什么零食啊、帐篷啊、杂志啊、娱乐用品啊都能一股脑的放进去，特别方便。还有8993的朋友说，这马上就是中秋国庆了，也不知道给爸妈带点什么好，反正奶制品天天都得喝，那就订点羊奶好了。 是的，瑞麟乳业是民族品牌的骄傲，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殊荣，同时呢又是中国人保承保质量的，所以呢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 没错，拨打进4007106840071068，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99元一盒，而且订购一个季度6盒就多送一辆购物手推车，花到这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才几块钱。4007106840071068。提醒您，本档瑞麟金秋送健康的特别版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加油了。 是 400710684007106840071068。 欢迎，是胆 刀，哼哼。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就在陈豨密谋造反的时候，刘邦也没闲着，他忙得很，因为他痛恨也深爱着的父亲刘太公去世了。之所以他痛恨，是因为当年刘太公对他有偏见，总是看不起他。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年那句常挂在嘴边的不务正业的小子，就像一片乌云一样挥之不去。那个时候他对父亲是有看法的，说白了他心里边还是带着一些恨意的。那一年的元旦，刘邦举行了朝中盛宴，刘太公作为太上皇自然也参加了。酒席上的刘邦突然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心里边有点泛酸，于是乎他就对刘太公说了这样一句话：记得在家时，父亲大人总是说我不务正业，还总是说我不如二哥。父亲大人，现在你觉得你两个儿子谁的产业大呢？太上皇很是尴尬，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但父亲毕竟是父亲，母亲早逝，对于刘邦来说，他只有这么一个父亲了。因此，他原谅了父亲当年的过错。为此，他还为这个可爱的父亲建了一个仿中原里村，让父亲住在宫中，也像回到了家乡一样。种种迹象表明，刘邦都大有对父亲越来越好的迹象。但就在这个时候，刘太公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看来他还真是福大命不大。皇帝的老子葬礼安排的自然很是隆重了，因此朝中的大臣自然也就都要来参加了。陈豨也收到了请柬，收到请柬之后他就犯了难了，他心里就想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该去呢？如果去了会不会有危险呢？这时候他的部下就提醒他说，当初刘邦就是利用狩猎的机会把韩信给擒住的，这次既然刘邦对大王您已经产生了怀疑，你去参加葬礼那肯定凶多吉少啊。是啊，这么说来那是不能去了。既然不能去，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造反。公元前197年9月，陈豨与王晃、曼丘臣等人把汉朝的大旗就给撤下来了，正式换上了一面新的旗帜，造反了。陈豨自立为代王，发兵攻打赵代之地，但刘邦早有提防，于是乎他草草办理了父亲的葬礼，然后亲自带领大军来平叛了。刘邦的大军走到了代地附近，就是现在的邯郸，他就下令安营扎寨，不再前进。 他在这儿做了三件安抚人心的事儿：一，免去丢失了20多座城池的常山太守与太尉的罪行，并且继续重用他们，为常山太守和太尉火速灭敌；二，在赵地找了四个壮士，封他们四人为将，赐1000户封邑，让他们充当先锋队，为其他各路大军的到来赢得宝贵时间；三，花费大量的银子去收买王皇和曼秋臣的部下，在金钱效应的带动下，让王皇和曼秋臣两个人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了。做了这几件事之后，刘邦采用了武侠中最为经典的武功战术，以静制动。面对刘邦的不动，陈豨却坐不住了，他开始行动了。他把他的部下分成了3路来和刘邦展开对战。一，王皇曼秋臣带兵1000屯扎曲逆，只有这么多人可派了，谁叫他手下的士兵纷纷倒戈到刘邦那儿去了呢？二，张春率10000人渡过黄河攻聊城，侯弼负责接应。三，赵立守东环，令勾搭上韩王共同进军。武学中有一句至理名言呢，敌不动己不动，敌一动己先动。看似刘邦在邯郸静悄悄的，但是陈豨刚刚行动，刘邦也行动了。刘邦采取的最稳妥也是最安全实惠的办法，瞄准目标，各个击破。刘邦针对陈豨进行了如下部署：第一，郭猛及曹参迎击聊城，对付张春；第二，樊哙来对付侯弼一路；第三，灌婴去曲逆，目标直指王皇曼秋臣；第四，柴武负责去平定韩王。刘邦自己亲自率领大军，任郦商和夏侯婴为大前锋，直逼东环。以上是刘邦针对陈豨而出的招，而除此之外，刘邦派了周勃去偷袭赵地的成都，也就是陈豨的老窝。事实证明呢，刘邦果然是出色的军事家，以牙还牙，双方对阵的结果是汉军全线告捷。周勃不负众望，他的大军以最快的速度荡平了5郡，动摇了陈豨的根基。接着就捷报频传，郭猛大败张春，樊哙平定清河长山，斩杀了侯弼，灌婴更是威不可挡，赶走了王皇和曼秋臣。面对各路大军的全线胜利，刘邦亲自坐镇的这一路同样不甘落后，他们也顺利拿下了赵守立的东环城。对陈豨打击更大的是，王皇和曼秋臣被灌婴打败，押送给了刘邦，免去了刘邦的相思之苦。对待甲级战犯，刘邦不再心慈手软，马上就把这两个人送上了断头台。而此时唯一不明朗的，就是柴武对韩信这一路了。韩王投靠匈奴之后，心里边并不快活，他虽然也得到了默毒的重用，但是再多的钱财也不能消除双方血性上的差异。更要命的是，他忍不住思乡之情了。都说落叶归根，他早已经过了不惑年龄了，想到自己的下半辈子再也没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了，那心里边是个啥滋味啊？谁也说不清。也正是因为这样，接到陈豨的求救信后，他就决定南下支援， 顺便回到中原去看看。可是这一看又看到了什么呢？他刚刚出发就看见他的一个故友，这个人的名字叫柴武。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刘邦的故意安排，两个昔日的好友此时却在战场上相遇了。两个人眉目传情了一阵，并没有交手的意思，双方就此僵持着。但是很快柴武的仁慈之心就消除了，因为这时候其他各路大军已频频告捷，唯有他这一路还是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如果主子将来怪罪下来，我的乌纱帽就不保了，我岂能为了友情而葬送了美好的未来？柴武想到这里，拔出身边的剑，一剑斩断了自己的衣袍。既然此情无计可消除，那我就来个割袍断义好了。柴武割袍断义之后，老朋友的情谊才下眉头，计谋就上了心头了。当然说是计，也是最简单的计谋，因为柴武只不过来了个突然大撤军。本来叙旧的好朋友突然走了，韩信心里边很是失落，于是他马上决定去追击。当然他此时追的目的也不再想跟柴武重修于好，而是想捉住他去向漠毒请功。可惜啊，事实证明韩信没有经过大脑的这一举动是很不明智的。他追呀追呀，当追入一片丛林的时候，他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中了埋伏的韩信被好朋友柴武亲手斩于马下，而陈豨此时早已像丧家之犬一般的逃到了匈奴人的地盘，去当漠毒的走狗去了。至此陈豨的造反宣告失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它是有事实依据的。首先来说第一句，成也萧何。其实这句话我们并不难理解，相信大家一定都对萧何月夜追韩信记忆犹新呢。换句话说，韩信之所以能被刘邦重用，完全是萧何的功劳。当时他不断地向刘邦推荐，并且不惜追出千里之外追这个人才，才使得这个当年默默无闻的人才得到了刘邦的重用。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之后，韩信终于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特别是东归时，他对汉中三王出仕牛刀以后，其天才般的军事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因此功成名就后的韩信感谢了很多人，感谢生他养他的父母，感谢小时候给他热馒头吃的老婆婆，甚至还感谢那个逼他做出胯下之辱的小混混。而在韩信的心里，他最想感谢的人就是萧何。前面已经说了，陈豨被刘邦逼得叛乱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联合用兵如神的韩信一起造反。但韩信此时已经咬定青山不放松，决定继续愚忠下去。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韩信虽然决定愚忠下去，但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允许韩信得过且过地活下去。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直接拉韩信下水的是他手下一个叫尹中胜的人。 尹忠胜悄悄地到吕后那儿告发韩信造反，而刘邦此时正在第一前线平定陈豨的造反呢。这尹忠胜告发韩信，不为名也不为利，就是因为他哥哥尹钟馗的事儿。那么尹钟馗终究又干了什么事儿呢？非要逼得尹忠胜撕破脸皮往绝路上走呢？其实尹忠胜的哥哥尹钟馗也没干什么大事儿，只是干了一些勾搭女人的偷情勾搭，谁知道却惹到韩信的头上来了。尹钟馗利用英俊的外表和韩信的一个侍妾陈姬好上了，有了一腿之后啊，如果韩信不发现那也倒罢了，但韩信是什么人物啊，他不知道的事儿自然也会有人告诉他的。告诉韩信这件事儿的是韩信的另外一个侍妾孙姬。告发的原因不说大家也明白了，同样是侍妾，相煎能不急吗？韩信虽然是率兵百万的帅才，为人做事也不拘小节，但他又岂能容别人动他的女人呢？于是尹钟馗马上就蹲监狱去了，而且派人去审讯他，待证据齐全之后，他就要向尹钟馗开刀问斩了。对于这一切，尹钟馗的弟弟尹忠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马上就想出了一条救兄长的妙计来。在前不久陈豨派来使者说服韩信造反的事儿上大做文章。面对尹忠胜的造访，吕后是正中下怀呀。这时候他已经成功捍卫了自己儿子的太子地位，他正野心勃勃地想在朝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韩信就很光荣地成了他的磨刀石。吕后知道韩信也不是省油的灯，要对付他也不容易，于是他找来了一个得力的帮手萧何。两个人在密室当中就进行了一次对话。吕后直接问韩信，吃了豹子胆居然想与陈豨里应外合来造反，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啊？萧何一听是大吃了一惊啊，他赶紧轻声反问，证据何在？都是尹忠胜的举报，他说韩信要趁高祖出征之际趁机袭击太子啊。哦，口说无凭啊，只有拿到他造反的真凭实据才能定罪啊。这萧何呀，其实对韩信还是挺信任的。吕后又说了，当年韩信是你一手提拔和推荐起来的，如果真出了什么大事，只怕你这个做丞相的也脱不了干系呀。吕后的这句话说到萧何的心坎里去了，他就沉默起来不再说话了。吕后又说，韩信一直不服朝廷管理已经有很多年了，如今又要谋反叛乱，这样的人要留着岂不是对我大汉皇朝的威胁呀？哦，皇后的意思是……萧何看着吕后眼神中透出来的杀意，感到了一丝寒冷。你既然已经明白，就出一个主意吧，能够把韩信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最好。哦，是，臣，这就想想。这时候萧何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听到刘邦平叛陈豨凯旋的消息，朝中大臣的反应很是积极热烈，第一时间纷纷到朝中表示祝贺，只有韩信的脸上面无表情，无喜无嗔无怒无怨。难道说他真的已经修炼得心静如水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其实在他内心里边，他真希望刘邦这次最好是失败，败得一塌糊涂最好。如果是这样，已经被架空的他才会再次显示存在的价值。只有刘邦吃了败仗，他才会想起他韩信用兵如神。因此听了刘邦大获全胜的消息，他的反应很冷淡，并没有像其他大臣一样去朝中道贺。既然韩信不肯自动送上门来，于是萧何就采用了下策，亲自去请韩信。到了韩府，当时韩信正在下围棋呢，他一边下棋还一边有感而发地吟诵着：酒不醉人人自醉，棋不迷人人自迷。萧何顺口也吟了一句有关棋的诗：夜等客人人不至，闲敲棋子落花灯。韩信这时候才发现萧何来了，他先是吃了一惊，然后笑着说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萧何也笑着说：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兄不但用兵如神，是我望尘莫及的老师啊。单看棋盘上你的棋路清晰，如行云流水般豪迈奔放，如此不拘小节的思路，境界之高，在棋道上也是我的老师啊。就这样，两个人交谈得轻松而愉快，一如往日般的促膝而谈。只是两张笑脸的背后，一张是纯真无邪的，而另一张却是略带苦涩的。一番海阔天空之后，萧何知道该演的戏已经演了，该是进入正题的时候了，于是他来了个单刀直入。近日从前线传来了好消息，高祖打败了陈豨，马上就要回朝了，这件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听了萧何这么问，韩信就淡淡的回答：啊，听到了一点风声。那既然如此，大臣们都去朝中道贺，为何唯独你不去呢？啊，我这些天呢身子不太舒服，所以，哎，你是朝中重臣，别人都去了，你不去，只怕有点说不过去呀。今儿啊，我正好有空，不如 我陪你去宫里转转吧。 那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了。 韩信对这位大恩人哪里会有提防啊？就这样，韩信当即换了衣服，跟着萧何去了宫里。但他哪里知道，他此次去宫中，竟然成了他人生中的绝唱。刚一到了宫里，早已恭候多时的武士们就把韩信捆成了一个活木桩。惊呆了的韩信急忙回过头去找萧何求救，这时候却发现萧何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练成了凌波微步，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没有踪影了。萧何走了，吕后出现了。吕后一来就来了一个下马威：罪人韩信，你可知罪？臣何罪之有？听韩信反问，吕后就说出了韩信的两项罪名。第一，陈豨被高祖擒住之后，已供出你和他有暗谋之实，想里应外合来对付朝廷。这纯属是吕后的信口雌黄，而陈豨这个时候正在匈奴那边度蜜月呢。第二项罪名，你府中的舍人尹钟馗之弟供出你和陈豨有书信来往。随后吕后就直接宣布韩信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并立即对他施行了虎头铡。可怜的韩信哪里说的一句争辩的话呀，只是在脑袋掉下来的一刹那间引出这么一句很有深意的话来：回当初没有听从蒯彻之言，如今居然栽在一个女人的手上，这是天意呀。一代名将就此乘风而去，他挥了挥衣袖，来不及告别昨天的云彩，带走了无尽的怨恨。这就是败也萧何的由来。刘邦平定陈豨造反之后，回到朝中就听到韩信死了的事儿，他的反应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韩信一直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现如今钉子拔了，刺也没了，一块心病也就消除了。忧的是吕后以这种赤裸裸的方式直接就把韩信给咔嚓了，那还是不妥的，至少朝中的大臣会有看法的。可是他知道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弥补的余地了。当然，刘邦就是刘邦，对细微之处恐怕比女人还要敏感。韩信临死前的那句话，又让他劳师动众地去寻找一个人，蒯彻。成了通缉犯的蒯彻马上就被抓住了。刘邦听说蒯彻被擒之后，亲自来审讯这个有着反革命思想的人。刘邦的审讯以问话的形式展开了。听说你当初曾力劝韩信造反，可有此事？蒯彻并没有多大的惊慌，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刘邦终于大怒了，他认为审讯没必要再进行下去了，马上给蒯彻下达了诛杀的极刑。你既然这么嘴硬，就让你清清白白地来到这个世上，然后再清清白白地去吧。在这关键时刻，蒯彻还是镇定自若：且慢，臣是冤枉的。 你散布反革命、反大汉帝国思想，罪不可恕，何冤之有？刘邦当年跟项羽交战久了，也学会了狮子吼的功夫，只可惜他的火候跟项羽来比，那相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呀！蒯彻冷笑着说：“此一时，彼一时。当初天下混乱，英雄并起，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此我劝我的主子反叛，好立下千秋功业。可惜他并没有听从我的意见，否则我和他也不会落到如此的地步了。当时想成大业的英雄那么多，难道陛下您都要煮了不成？”刘邦听了这番话之后，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蒯彻这是大彻大悟之语呀，这是发自肺腑的。什么话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番话说的确实高深呐，寓意太深了。于是刘邦收回了成命，放了蒯彻。蒯彻出了宫之后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直奔韩信的那座孤坟而去。他没有像寻常人那样对韩信磕头祭拜，他只祭不拜，因为他对这个自己的主子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很痛惜。如果他当初能听自己的话，结果就不会是这样的了。是啊，韩信可以在行军打仗时料事如神，可以比别人见识远上百倍甚至千倍，但对自己的命运却一点都没有预料到。这样窝囊的死了，韩信死不瞑目，蒯彻也无法释怀呀。他以自己的方式祭拜了一番，最后吟唱了一首诗，随后飘然而去，消失在滚滚红尘中。而他的歌声回荡在山谷，久久不曾散去，竟然成了千古绝唱。平定陈豨的叛乱之后，刘邦马上又对赵地、代地分而治之。赵王如意管他的赵地，代地由他的另一个宝贝儿子刘恒来掌管。这个刘恒乃是刘邦另一个爱妃薄姬的儿子。刘邦最宠爱的两大妃子，除了戚姬就是薄姬了。如果说戚姬如同山野里娇小可人的百合花，那么薄姬就是幽谷妖娆冷艳的郁金香。刘邦虽然也喜欢这个冷美人，但毕竟他最爱的还是热美人戚姬，再加上他后宫佳丽三千，每天晚上都有交不完的家庭作业，因此呢，冷落冷美人也在情理之中了。说白了呀，封刘恒为代王，就是刘邦对薄姬的一种补偿。而即将去上任的新代王刘恒马上就得寸进尺，向刘邦提出了一个更为苛刻的条件。他以自己年幼为名，要求母亲薄姬一同去上任。刘恒这样做是有深意的，其实是薄姬叫刘恒这么做的。一方面母亲在宫中遭到冷遇，本来就可有可无，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后宫之争。前段时间戚姬和太后的太子之争，已经让后宫争斗的问题真真切切地摆在了众人面前。吕后现在正在拉拢后宫的其他贵妃，而戚姬仗着是刘邦最宠的妃子，也不甘落后，自然会全力出击。薄姬也是个聪明人， 他自然不愿卷入后宫的是是非非，而只要脱离了宫中，就可以避开这场战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选择离开，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可是他到代地之后，就真的可以暗淡刀光剑影，就真的能够稳处一方的平安吗？让我们来听听后面的历史发展，就知道答案了。在前边已经说过了，当初刘邦在彭城兵败逃到夏邑之后，召开了一次总结大会。会议上，张良根据形势的需要，提出了三步走的计划。他建议刘邦把三个很重要的人才都搞定，才能和强大的项羽抗衡。这三个人分别是韩信、彭越、英布。果然，刘邦搞定这三个人之后，最终打败了项羽，夺得天下。可是啊，随着形势的转变，当初他最得力的三虎将，现在变成了三个心腹大患。功高震主，这是历代皇帝的一大心病。韩信平白无故地被吕后的妙计处理掉之后，天下并没有就此太平，相反，正是由于吕后草率的行为，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韩信死后，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刘邦的，就是三步走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彭越。当然，与其说是彭越居安思危，主动站出来反刘邦，还不如说是被刘邦逼起来造反的又一个典型案例。刘邦去评判陈豨的时候，曾诏令彭越一道前去，但当时彭越以身体有疾为由推脱不去。按理说人家身体有病不能去，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体谅一下，但刘邦当时却不这么认为，为此还是大发雷霆，叫韩信出征，韩信以病推脱，现在叫你彭越出征，你彭越也以病推脱，怎么会这么巧啊？一到关键时刻全都病了。什么病？怎么早不生病晚不生病，偏偏这个时候生啊？当时有点愤怒的刘邦就写了一封信送到彭越那儿，极尽挖苦之能事。看了信之后，彭越心里边不好受啊，其他的病倒没有，忧郁病倒马上发作了。他的忧郁也并无道理，自刘邦夺得天下之后，到现在诛杀的诸侯王也已经好几个了。燕王臧荼第一个被他干掉，但好歹这个人也算是死有余辜，谁叫他整天喊着要造反呢？其次是楚王韩信突然连降三级，让人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着韩王韩信被逼着投靠匈奴，后来又被刘邦的大军所灭。这几个人除了燕王臧荼是主动扯起造反的大旗，其他人都是被逼着造反的。居安思危呀，彭越心里就想了，刘邦的下一个目标该不会是我吧？正巧在这个时候，韩信又被斩了，这下彭越就再也坐不住了，他马上召集心腹，召开了一次政治会议，讨论下一步到底该何去何从。会议开始之后，部将们就以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韩信被冤杀为突破口，力劝彭越起兵造反。但是面对部将一浪高过一浪的造反声，彭越却总是摇头，并且说出了自己的三点理由。第一，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瑞麟羊奶粉最近问的朋友越发的多，说啊，秋天到了，这羊奶要赶紧喝起来了，怎么不见你们推荐了？ 嗯，秋季养生啊，应以滋阴润肺为主，早晚喝一杯羊奶，会感觉肠胃啊暖暖的，很舒适。其次呢，羊奶中含有 EGF 上皮细胞生长因子，让我们的肠道啊维持年轻态。 是的，而且啊，这个季节天气干燥，所以容易伤及肺部、呼吸道、鼻腔等部位。 那么现在大优惠来了，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 嗯， 现在双节特别优惠，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99块钱一盒。 哎， 成功订购季度装6盒，再送一个升级版的戴顿手拉购物车。 哇，我没有听错，6盒季度装就送这个158元的带凳子的手拉车。 嗯，对。 哇，这可是之前从来没有送过的一个低门槛的套餐了。 是的啊，就是因为现在呢到了喝羊奶的旺季了，大家回去看爸妈长辈拎几盒羊奶也很合适。那么季度装594块钱一个套餐，您没有丝毫的经济负担，送人也合适。 嗯， 而且呢免费送您的购物手拉车，很多老年朋友啊都特别喜欢。 是的，因为它可不是那种几十块钱轻飘飘的车子啊，这拿到手呢您就发现了，非常的结实。 嗯， 而且呢里面的用布啊都很好，装点米面油菜完全不成任何的问题。 是， 关键是拖着它爬楼上坡太省劲了，还贴心的自带折叠凳，这一展开呀，您就可以稳稳当当的坐下来休息休息。 所以呢它叫多功能手拉车，一台自己买呢会员价158元，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咱们是免费赠送。 是的， 而且呢是订购6盒羊奶就免费赠送。 对， 非常的超值，只有不到1000台的备货，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说4007106108，4007106108，大家想要的话赶紧来拨打电话，成功订购是免费送货到家，您满意之后再来付款。 很多老会员呢一直在关注节目，知道六盒就送购物车，现在已经成功下单31位的听众了。 嗯， 感谢大家。4007106108，手机尾号5252的朋友说啊，从开始喝瑞麟羊奶到现在呢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一直都是每天2杯，觉得好习惯要坚持。 嗯， 主要呢是看中今天免费赠送的购物车，订购了12盒。还有3017的朋友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提到说瑞麟羊奶想买着回家送爸妈，父母呢上次体检这几项指标都不合格，身体素质的提高是大问题。 嗯，是的啊，其实有很多朋友会反问啊，说这个羊奶呢又不是药，有必要喝吗？其实我们说啊，羊奶就是简单的一杯奶制品。 嗯，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养成每天一杯的好习惯。 是的，其实我觉得相比较奶制品的话，羊奶又一点都不简单。 哎， 它当中含有多种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营养元素，而且钙含量、蛋白质含量都很丰富，维生素 B、C、铁的含量呢也很丰富。而陕西富平的瑞麟羊奶是获得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羊奶，是羊乳制品金奖的羊奶。现在双节特惠，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不要258，只要99。成功订购6盒季度装的，再送一辆折叠升级版的购物车，轻松爬楼，买东西带着轻便省力，老年朋友一定要人手一辆。 而且咱们免费送的，您看到就知道了，质量超级好，还有一个折叠凳，展开来呢坐着休息，人家站着排队，您啊坐着排队，这就是瑞麟羊奶对您的点滴贴心关爱。但是呢再次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一次首次6盒就送一辆，所以说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的热线一定非常难打。 对， 您一定要抢占先机，先到先得。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更多的订购信息那我们就不一一播报了。那提醒大家，活动还有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每天早上一杯瑞麟羊奶，钙铁锌硒全面营养细胞，晚上一杯好睡眠，让我们恢复好精力。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热线4007106108，500多块钱确实就是咱们平常呢给爸妈的一个过节费，或者就是给自家孩子报2节兴趣班的钱。但是今天能够给家人喝上3个月的羊奶粉，享受到多种的钙铁锌硒的全面呵护，而且呢还有一个升级版的带凳子折叠购物车免费赠送，方便大家出去野营购物，解放双手。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世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45集， 陈廷敬不急不躁，缓缓到来。 启奏皇上，按理说彩铜税征得多，铜就应该采得多，但各地借送入库的铜并不见增加，这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税收太重，采铜不合算，百姓并没有采铜，官府却不管你百姓是否采铜，铜税照收，其实是在压榨百姓。 朕以为廷敬说到点子上了。廷敬，你说下去。 更何况天下有铜十分，云南占去8-9，取消采铜税只对云南税收有所影响，对其他各省并无大碍。 既然如此，朕准陈廷敬所奏：一，各官办铜，不管块铜、旧铜、铜器，只选好铜借送；二，令天下产铜地方听民开采，取消采铜税，地方官员督办采铜有功者，记录加急，予以奖励。卓明珠、陈廷敬会同九卿会议提出细则。 臣领旨。 明珠同陈廷敬领了旨，皇上又道： 陈廷敬督办遣法十分得力，所奏办铜之策亦深合朕意，朕特遣你做工部尚书。 臣领旨谢恩。 朕知道你平日喜欢个琴棋书画，今日赐你西洋所进玻璃象棋一副。 张善德早预备着盘子站在旁边，马上递了过来。皇上见臣工们对那玻璃象棋羡慕不已，便说： 各位臣工尽心尽力，朕都很满意。明珠是朕首辅之臣，自不用多说了。陈廷敬的干才、徐乾学的文采、高士奇的字，朕都十分看重。 听了皇上这番话，臣工们都跪下谢恩。皇上一驾还宫，时候已是不早，臣工们各自散去。徐乾学今儿当值，夜里得睡在这儿。高士奇住在晋城，走得晚些。高士奇见没了人，便道： 徐大人，您做尚书坐在前头，如今陈大人眼看着就要到您的前头去了呀。 嗨，高大人这是哪里的话呀，陈大人人品才学有口皆碑，得到皇上恩宠应是自然，按辈分算我还是陈大人的后学呢。 徐大人生就是做宰相的人呐，度量大得很呐。今天皇上一个个的说了，我只会写几个字，您徐大人呢好歹还有一笔好文章，人家陈大人可是干才呀。俗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文章再好，字再好，都比不上会干事儿。 嗨，得到皇上的嘉许，钱学已感激不尽，哪里还想那么多呀。 我琢磨皇上的心思，因为这次督理遣法，陈廷敬在皇上那里已经是重如磐石了。今儿皇上那话不就是给我们几个牌位吗？ 我只是以监生入博学鸿词，总被那些读书人私下里小瞧，这就是命了。你徐大人呢，堂堂进士出身呢，啊， 世奇啊，咱们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了。 徐大人，这里没有别人，世奇啊，就是想同你说几句贴心话而已。你想，陈廷敬文采才干都是不错的，为什么官反而升得慢呢？啊，张英大人，您徐大人可都是陈廷敬后面的进士，尚书呢却坐在了他的前头。 哎呀，这皇上用人，我们做臣子的怎好猜夺呀？ 想你徐大人也是看在眼里的，只是你口风比较紧而已。要我说呀，就是他陈廷敬不够朋友，不讲义气。当年因为科考，陈廷敬惹上官司，差点要杀头的，全仗着明珠明相国暗中相助，这他才保住了性命。可是您看看他现在对明相国如何呀？哎，离心离德。 待哪日陈大人做到首辅大臣，咱们都听他的吧。 高士奇听出徐谦学说的是气话，知道火候够了，便不再多说，客气几句，告辞回家。时近年关，紫禁城里张灯结彩，一派喜气。袁氏早几天传来捷报，台湾收复了，皇上选了吉日，摆驾畅春园瞻宁居，各国使臣都赶去朝贺。皇上吩咐使臣们一一上前见了，各有赏赐。李泌明珠奏道： 启奏皇上，而今正是盛世太平，万国来朝，台湾收复又添一喜。臣宗考余土所在，东至朝鲜、琉球，南至暹罗、交趾，西至青海、乌斯藏诸域，北至柯尔克、厄鲁特、俄罗斯诸部，以及哈密番夷之族、史路用犬之区，皆岁岁朝贡，争相书城，国朝生教之源，自古未有。 朕已预籍22年，西气朝前，不敢有须臾懈怠。前年有削平三藩，四边已经安定，如今啊，又收复了台湾，朕别无遗憾了。赐宴。 没多时，宴席就传上来了，皇上就在御座前设了一桌，使臣跟王公大臣统统在殿内席地而坐。皇上举了酒杯道： 各位使臣，各位臣工，大家干了这杯酒。 谢皇上。 众人谢过恩，看着皇上一仰而尽，才一起干杯。张善德拨好了一个石榴，小心递给皇上。皇上细细咀嚼着石榴道： 京城冬月能吃上这么好的石榴，甚是稀罕呀。这石榴是暹罗贡品，朕尝过了，酸甜相宜。对了，都尝尝吧。 皇上忽见陈廷敬望着石榴出神儿，便问： 廷敬怎么不吃啊？ 臣看这石榴籽儿齐刷刷的成行成列，犹如万国来朝，又像百官面圣，正暗自惊奇。 说得好呀，说得好。陈廷敬是否想作诗了？ 臣愿遵命，就以这石榴为题作诗进呈皇上。 好，写来朕看看。 张善德立马吩咐下面公公送来文房四宝，摆在陈廷敬跟前。陈廷敬跪地而书，很快成诗。公公忙捧了诗稿呈给皇上，皇上轻声念了起来： 仙境云深簇帐低，五朝连下报班旗，侍臣密列明王右，使者曾过大夏西，安时众。 皇上吟罢点头半晌，大声道： 好诗，好诗呀，朕尤其喜欢最后两句， 风霜立后寒苞时，只有丹心老不迷。这说的是老臣谋国之志，忠心可嘉呀。 臣谢皇上褒奖。 今日是个大喜的日子，朕命各位能文善诗的大臣都写写诗，记下今日盛况。 臣遵旨。 高士奇还得接收南书房送来的折子，喝了几杯酒就先出来了，正好碰上索额图急急地往詹宁居赶，忙站起请安。 奴才见过索大人，皇上又要重用大人了，恭喜恭喜。 你怎么不在詹宁居啊？ 南书房每日都要送来折子的，奴才正要去取呢。 嗯，今儿皇上那儿有什么事儿吗？ 今天皇上见了各国使臣，赐了宴，又命臣工们写诗记下今日的盛况。皇上正预览臣工们的诗章，陈廷敬写了几句咏石榴的诗，皇上很喜欢。 哼，我就看不得你们读书人这个毛病，写几句诗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 是是是，索大人教训的是。 哼。索图瞟了一眼高士奇，甩袖而去。高士奇冲着索图的背影打哄，暗自咬牙切齿。索图到了詹宁居外头，公公嘱咐说， 皇上正在预览大臣们的诗，索大人进去就是，不用请圣安了。 公公虽是低眉睡眼，说话口气儿却是棉花里包着石头。索图心里恨恨的，脸上却只是笑着，弓着身子悄声进去了，安静地跪在一旁。皇上瞟了眼索图，并不理他，只道， 朕遍览诸臣诗章，还是陈天进的刺石榴诗最佳，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作也。 陈廷敬再次叩头谢恩，内心不禁惶恐起来。皇上今天多次讲到他的诗好，怕别人心生嫉妒，日后不好做人呐。 陈廷敬督理遣法，功莫大矣。倘若遣法还是一团乱麻，迟早天下大乱，哪里还谈得上收复台湾呢？ 臣遵旨办差而已，都是皇上英明。 索额图， 臣在。 你也闲得差不多了吧，仍出来当差吧。 谢皇上，臣愿为皇上肝脑涂地。 你仍为领侍卫内大臣，御前行走。 臣谢主隆恩。 明珠心里暗惊，却笑眯眯地望着索额图。索图不理会明珠的好意，只当没有看见。过了几天，索图抽空把高士奇叫到府上，问他 说说吧，皇上怎么想起让老夫出山呢？ 索图靠在炕上闭着眼睛抽水烟袋。高士奇垂手站着望着前面的炕沿儿。索图并没有叫他坐的意思，他就只好站着说， 皇上高深莫测，士奇摸不准他老人家的心思。 士奇？士奇是个什么东西？ 回索大人，士奇就是奴才，奴才说话不应该如此放肆。 哼，你在皇上面前可以口口声声称士奇，在老夫这里你就是个奴才，狗奴才，放你在皇上身边就是让你当个耳目，不然老夫要你何用啊？ 奴才不中用，让主子失望了。 滚，狗奴才。 高士奇回到家里，气呼呼地拍打桌椅，侍女递上茶来叫他反手就打掉了。侍女吓得大气不敢出，忙跪下去请罪。高士奇厉声喝道， 滚，狗奴才。 哎呦，老爷您可千万别气坏了。老爷，我就不明白了，您连皇上都不怕，为什么要怕这索额图呢？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还是不明白。皇上不会随便杀了我，索额图就可以随便搬掉我的脑袋。 啊，索额图还有这么大的胆子？ 索额图是个莽夫，以索额图的出身，他杀掉我，皇上是不会叫他偿命的。 既然如此， 咱就趁着皇上现在宠信你，不如早早把索额图往死里参。 哎，妇人之见，咱们这个皇上啊，看起来好像是爱听谏言，其实呢，凡事都是自由主张。只有等他老人家真想拿掉索额图的时候，我再火上加油，方是有用。 哎呀，怕就怕没等到那日，您就被索额图给杀了。 这个索额图，我迟早有一天要食其肉，寝其皮。 徐乾学从户部衙门出来，正要往乾清宫去，碰上了高士奇。俩人见了礼，并肩而行。高士奇悄声问：“ 徐大人，咱皇上怎么突然想起启用索额图了呢？”“ 哎呀，高大人入职南书房日子比我长多了，您看不出来。嗨，我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徐大人，您就不必谦虚了。您入职南书房后又连连擢升，做了刑部尚书，现在呢又做了户部尚书。为什么？您脑子比我好使，皇上宠信您不是？”“ 哎呀，哪里哪里啊，既然高大人信得过，我就不妨猜一下。我想许是明相国要失宠了。 难道皇上想搬掉明珠，重新启用索额图？”“ 嗯，哎呀，我倒宁愿明相国当权呢。”“高大人此话非丈夫之志也呀。”“ 徐大人有何打算？”“ 既不能让明珠继续把持朝政，又不能让索额图飞扬跋扈。”“ 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请徐大人指教。”“ 你我取而代之。”“ 哎，世奇真是惭愧，我殿前行走20年了，蒙皇上宠信得了些蝇头小利就沾沾自喜，真没出息。”“ 哎呀，高大人莫要这么说，只要你我同心，就一定能够把皇上伺候得好好的。”“ 好，那我就跟徐大人一块好好的侍候皇上。 对付明珠和索额图不可操之太急呀，应静观情势，相机而行。眼下要紧的是不能让一个人出头啊。”“ 谁？”“ 不用我明说，您心里明白。” 高士奇立马想到了陈廷敬，便同徐乾学相视而笑。俩人正说着话，突然望见了前头宫门高耸，忙收起话题，弓着身子袖手而入。俩人进了南书房，陈廷敬等早在里头忙着了，见过礼各自忙去。过了晌午，皇上召南书房大臣们去乾清宫奏事，明珠、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赶紧进宫去了。南书房自然是收到折子若干，连同票拟、额要奏文。皇上仔细听着，准了的就点点头，不准的就听听臣工们怎么说。念到云南巡抚王继文的折子，皇上特别高兴。原来王继文上了折子说，云南平定以来，百姓安居乐业，民建富足，气象太平，请于滇池之滨修造楼阁，拟称大观楼，传皇上千秋功业。皇上点头不知道。 王继文虽是个读书人，5年前随军出征，负责督运军饷粮草，很是干练。云南平定不出3年，竟有如此气象，朕甚为满意。不知这大观楼该建不该建呀？ 明珠听皇上这意思，分明是想准了王继文的折子，便说：“ 启奏皇上，王继文疏浚滇池，不仅治理了滇池的水患，利于云南漕运，又得良田千顷，一举多利。王继文真是个难得的人才，臣以为他的折子所奏可行。” 陈廷敬当然也听明白了皇上的意思， 却道： 皇上，按朝廷吏治，凡有修造动用库银1000两以上者，需工部审查，皇上御批。因此臣以为大观楼见与不见，不应贸然决定。 徐乾学说： 皇上，臣以为我皇圣明之极，并非好大喜功之人主，然而修造大观楼不仅仅是为了光照皇上事功，更是为了远播朝廷声教啊。 陈廷敬道： 大观楼修与不修，请皇上圣裁。只是臣以为云南被吴三桂涂炭多年，元气刚刚恢复，修建大观楼应该慎重。 陈廷敬说的虽然在理，皇上听着却不高兴，但又不便发作，只得叫大臣们好生议议。可是没几天就快过年了，衙门里都封了印，代议诸事都拖了下来。很快就到了阳春三月，皇上驾临丰泽园演更，御田旁设了黄色帷帐，皇上端坐在龙椅上，三公九卿侍立在旁，四位老农牵着牛恭敬地站在御田里，明珠领着四个侍卫抬来玉梨架好，然后上田跪奏。 启奏皇上，玉梨架好了。 皇上点点头，放下手中的茶盅，索徒拿盘子托着御用牛鞭，恭敬地走到皇上面前。 皇上，恭请皇上演更。 皇上站起来，拿起牛鞭下到田里，四位老农低头牵着牛，四个侍卫扶着犁，皇上只把手往犁上轻轻搭着，挥鞭策牛，吓得高喊一声。高士奇提着种浆紧随在皇上后头，徐乾学播撒种子。皇上来回更了四趟，上天歇息，公公早端过水盆替皇上洗干净脚上的泥巴，穿上了龙靴。明珠、索徒、陈廷敬等三公九卿轮流着耕田。皇上望着陈公们耕田，又同明珠、陈廷敬等说话。他说： 如今天下太平，百姓各安其业，要奖励耕织，丰衣足食。去年受灾的地方，朝廷下拨的种子银两要尽快发到百姓手里，速将朝廷劝农之意昭告天下。 明珠低头领旨。皇上又道： 治理天下最要紧的是督府用对了人，朕看云南巡抚王继文这个人呀就很不错，云南百姓都喊他王青天呢。 明珠道： 皇上知人善任，苍生有福啊。 皇上突然想起王继文的折子，问 王继文奏请修建大观楼，折子都上来了好几个月了，怎么还没有着落呀？ 陈廷敬奏道： 启奏皇上，臣等议过了，以为应叫王继文计算明白，修造大观楼到底要花多少银两，银子如何筹得，还应上奏楼阁详图，先请皇上预览。 即便如此，也应该早早地把折子发还云南。 启奏皇上，折子早已发还云南，臣会留意云南来的折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